站起身来，双手合十，喃喃念诵往生咒：我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，南无阿弥陀婆夜，多他伽多夜，多地夜他，阿弥利都婆毗，阿弥利都，悉耽婆毗，阿弥利都，毗迦兰帝，阿弥利都，毗迦兰多，迦弥腻，迦迦那，智多迦利娑婆诃。 念完，他的手松垂下来，俯身对允祥说：“ 阿兰，乔姐，朕都很熟。方才心会一通，他们已经往东南好人家转世去了，和你不定还有再生之缘呢。这回子，不要再去思量了，好吗？” 见允祥默默点头，若有所思，心神似乎安定了一点，这才轻步离去。但宁居外似乎起了风，殿西一带的玉兰树尚未发芽，枝桠在风中摆动碰撞，发出啪啦啪啦的响声，东一片老竹则沙沙的响成一片。雍正在朦胧中仿佛见红石进来，便说： 真乏得很，你且去吧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。 红石并没有退去，一躬身陪笑： 哎，外头风大，这场风过去，今年不会有冷天了。儿子想到阿玛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话，有要紧事要奏。 什么事啊？ 儿子心里疑惑，八王议政打一开头，阿玛和王大臣们从来没有松过口，十六叔怎么会传错了圣旨呢？他是耳朵背，还是心里糊涂，还是后头有别的文章呢？ 什么文章啊？你听见了什么？ 红石一笑：儿子天天跟着皇阿玛，谁能跟儿子说什么呢？据儿子看呢，或者是成亲王允祉，或者是宝亲王在后头吊的什么花枪，十六叔为人所使，不得已儿假传圣旨罢了。 雍正心里蓦地一惊： 你有什么凭据吗？ 父皇别忘了烛影斧声的故事，隆科多弄那个玉蝶有什么用场，还不是要行妖法害您吗？他还是托孤老臣的，宝亲王眼见着是等着接大位的人了，四处收买人心，谁像儿子跟着父皇没头没脑的傻干？ 你放屁！ 雍正一把抓起一个垫肩，朝红石砸了过去。红历远在江南，怎么会假传圣旨？允禄树叶掉下来还摸摸头的，他敢吗？说假话办假事，你还不到火候，去跟你八叔学学，再来跟朕要花枪。 红石不见， 一个女人影子走进了玉榻。 朕连安生觉也不能睡一会儿吗？ 你，他一下子愣住，原来竟是乔引帝。细看的时候，又像死了的小福，不禁揉了揉惺忪的睡眼。 是小福。 皇上，好睡。小福抿嘴一笑：“朕是得了新人忘旧人， 如今您有了眼蔽，亏您还能想起我来。 说罢转身便走，雍正急的披衣起身跟着。您往哪儿？等着我。 您不是给我念过往生咒了吗？我到西旦婆皮去呀。 小福说着便走远了。雍正心中迷惘，一脚高一脚低，驾云似的在后头紧追。倏然间景色又似在广漠的黄河滩上，劲冷的河风吹得小福衣居飘摇，脚步踉跄。弥漫的黄沙旋风中，雍正追寻着他的影子，边追边喊，好容易才赶上了。一看却又像是影帝。雍正抹着冷汗说道，这是梦还是真的？你是小福还是眼帝呀？眼帝冷笑着， 哼，灰皇上还是无上菩提，岂不闻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梦也好，无梦非梦也好，不都是色相幻化？我烧死在这棵老柿树下，20年前你就在那边青纱帐里看得真真切切，还说什么梦不梦。 雍正恍惚觉得他又是小福了，听他说烧死才想起他久已不在人间，却也并不惊慌，正有问话，小福又说， 我们缘分已尽了，从此天各一方，人间世事纷扰变诈，人心恶如九幽之风，您好歹保重些。 一转眼小夫不见了，昏暗广袤的沙滩上，凄凉的风呼嚎着，黄黄的沙浪在风中起伏追逐，远处幽暗的数秒暗影在风中婆娑起舞。雍正用失神的目光望着苍穹，悲苍的哽咽不能自己，一遍又一遍无望的呼唤，小福，小福，你回来呀，炎帝，炎帝，你不要走。突然间又意识到自己是皇帝，急声大叫，侍卫们，太监们，你们都死到哪儿去了？给小夫休庙，派人去给我把炎帝找回来。 皇上， 守在外间的高无庸几步跨进了暖阁，一边替雍正掩着蹬开的背，一边低声说， 您掩着了，奴才们都在这儿伺候着呢，您先喝口水，奴才去瞧瞧乔姑娘，她要肯来，叫过来伺候主子可成。还有啊，方先生和张廷玉进来了，主子见不见？ 哦， 雍正这才知道方才是南柯一梦，想起梦境，这心头兀自突突乱跳，一边看着太监们掌灯，一边吩咐， 好，较劲，隐帝要不乐意不要勉强。 高无庸打发小苏拉太监去传守在矿真阁书房的方苞和张廷玉，自己亲自到殿西北角工字房来请乔隐帝。乔隐帝因早听说允提等人数了雍正好酒贪淫，起初到淡宁居就戒心百倍，内衣都用细针密线缝得结实，昼夜背着一柄用来自裁的长银簪， 略可疑的饭，一口不吃，水一口不喝，准备着如皇帝来横行淫暴，当即一了百了。但日复一日过去，雍正到这里千篇一律的就是听证，从不到下人这边来，偶尔也传人过去伺候，但都特意有旨引地听辩。别的宫女虽也妒忌，因引地时去时不去，十分不兜搭这些台盘上的差事，久了也就相安无事。高无庸笑嘻嘻的进了拐角房，便见引地穿着蜜合色裙子，撒花裤腿儿，连花盆底鞋子也没蹬，偏身坐在床帮上描花样子，便说： 乔姑娘好潇洒，好标致啊呀，这花样子也能描得这样，这荷叶鲜亮的，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贴上的。哎呀，咱在宫里伺候这些年，手巧的也见得多了，总没有急得您的。 见高无庸打叠出这么一车好话奉迎，引帝便知雍正又想叫自己出去伺候，因抬起头来说道： 有什么事啊？我洗了一天衣裳，又把大件该换的幔帷都叠好了送换洗处，今儿差事我做的不少了。 哎呀，那些个粗活怎么能叫您做呢？下头人真是混账啊。 高无庸打叠起精神来巴结： 您什么也甭做，身子骨养结实了就是您的差事，您脸上做喜相些，我们就沾光了。 这话倒是真的，有一次小太监给雍正服纸，不当心茶水溅了，刚写好的一幅字要赏人的，甚散的不成样子，雍正恰心绪不好，便命人将他拖进后院抽灭条，打得小太监满地乱滚，还不敢出声。引帝实在是看不忍，出来给雍正端了一杯茶，低声说： 甭打了，奴才给您服纸，您再写一幅成吗？ 雍正当时就命人停刑，因此工人们偶犯过失，常常找引帝告情，重罚改轻罚，甚或就了了，总没有不给面子的。当下引帝便问： 又是谁怎么的了？ 哎呦，谁也没怎么的，今儿啊听说几个王爷闹了朝堂，八爷九爷都改了名字，叫什么阿奇娜赛斯黑，还有十爷十四爷也都捎带上了，皇上也气病了，方才还叫你过去，又说你过去不过去自便，今儿他老人家身子瞧着不好，性气也大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恐怕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好姑娘啊，你知道吃这碗饭不容易呀。 引帝听说允提出事儿，心里一沉，不等高无庸说完，已经站起身来，从金质架上扯了一方手帕，出了淡宁居外殿。他见雍正正在暖阁里歪在炕上和张廷玉方包说话，默不言声地扶了两扶，从银瓶里倒了一杯茶，捧到炕桌上，垂手侍立在一边。雍正本不渴的，因引帝之情，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温和地看了他一眼，又向二人说道： 朱师傅是楷替君子，当年保太子允仍，那么朕也是保了的。他在文华殿坐了多年冷板凳，与君父毫无怨心，这就是忠。朕看他精神还矍铄，身板也硬朗，就进军机处吧， 你们平素也相遇的好，断不至于举语误事的。这个建议很相宜。至于于宏图，林杲先生既说放外任好，就放江西盐道吧。原来那个盐道太迂了，朕去年接见，问他一路到京，安徽水灾如何，他说淮山相邻，又问他百姓情形，他说如丧考妣。哼，改成教职算了。说罢一笑，张廷玉和方苞也都一笑，乔引娣偏转了脸，也是偷偷的一笑。雍正又问，外头还有些什么话呀？不要顾忌，朕这会子已经想开了，不至于气死的。张廷玉一欠身，下头臣子震慑天威，没有人私议，更没有串联的。奴才下朝，各部叫来一个司官，在私底座谈，都说允寺额齐那大肆抵张，无人臣礼，有篡逆心，连永信在内，应交部严议，效宋仁宗诛襄阳王之成立，明正典型，以彰国法。翰林院编修吴孝登说，同僚们对两个王爷改名有点微词，还说毕竟是圣祖血脉，后世听着也不雅逊。吴孝登，还有什么话呀？ 还有，前明氏好歹是读书人，以方明氏辱之太甚，寒了士大夫的心，就是赐匾额惩戒悬到正房或他的书房也就够了，不必一定悬之通衢，叫过往的贩夫商贾都耻笑。 张廷玉看雍正脸色微变，忙又说， 请主子留意，这不都是吴某人的话，是奴才请他们座谈的。 雍正天性是个刻薄的，原要说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，听张廷玉这样说便咽了回去，偏转了头想了想， 恒臣林杲你二位的意见呢？ 二人争了一下，方苞蔚然一叹， 若论允祀、允堂、允提他们今日的行为，放在其余人臣位置，十死也不足以避孤啊。 尹帝听见允提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脸色立时变得苍白。方苞只瞟了他一眼，呲着黄板牙，一本正经的自顾说道， 但这样一来，圣祖的阿哥们凋零伤损的太厉害了，无论怎样解说，十笔留下，后世总是遗憾，更使万岁为难，只可由万岁圣功锐断，圈之高墙或软禁外地，他们得从善终天年，也不得再出来兴风作浪，这也就可以了。至于钱明氏，不过一个小人，平素行为也不端，名叫罪人，算得上重肯考语，口诛笔伐一下，使天下士子明耻之见，与世风人心，与官场贞操，我看是得大于失的。 张廷玉接口说， 奴才也是这么想的。 雍正紧蹙着眉头听着，两个心腹大臣都主张对允祀法外施恩，原是在意料之中，但允祀只是倒了牌子，他苦心经营数十年，朝野的潜在势力并无大损，留下这二人性命，

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雍正还要往下说，高无庸匆匆进来禀道：“ 内务府慎刑司堂官郭旭朝有事请见。”奴才说了皇上的旨意，他说原本这事儿是庄亲王代奏的，庄王爷如今听候处分，请旨向谁回话？ 叫进来。 张廷玉神情多少有点不安，沉思着说道：“ 万岁方才圣虑周详，额齐那结党营私20余年，党羽爪牙不计其数，穷治起来既要时日又牵扯精力，方今刚刚下诏推行新政，恐怕难以各方顾全，奴才以为可以借这件事令百官口诛笔伐，以声讨诛心为主，以此方法瓦解彭坦，有些急坏不可救药的绳之以法，其余只可以此事为戒，令其洗心涤虑，改过从新。至于允嗣等人处分，可以从缓。他们要八王议政，到底还打着恢复祖制的名义，与谋逆篡位还是有所区别，不知皇上以为如何呀？雍正点头不语，见高无庸引着郭旭朝进来跪下，不等磕头便问：“有什么事啊？”郭旭朝偷看方苞和张廷玉眼，嗫嚅地说道：“ 方才八爷额齐那府有人进内务府禀说，八爷府额齐那府把书信文卷都抱到西书房烧，几个大瓷盆都烧炸了。奴才寻思这不是小事，可庄王爷他……” 不用说了。 雍正一听便知他是庄亲王负责监督允嗣的耳目，这不是体面事，因止住了他：“ 这种事往后暂且报给方苞，高无庸带他出去，赏20两银子。” 雍正带他们出去，脸色已变得异常狰狞，对张方二人说道：“ 老八给自己烧纸送终了，他们三个的府邸今晚就要查抄，证据毁了，将来如何处置？” 方苞和张廷玉对望了一眼，都没有言声。方苞说：“ 烧了也好，就是都搜抄来，反而更麻烦呢。” 张廷玉见雍正阴着脸不言语，陪笑着说：“ 万岁当年在藩邸查出任伯安一案，当着众阿哥举火一焚，事情走到圣祖爷那，奴才也很替主子捏一把汗。圣祖夸奖说，雍亲王量大如海，谁说他克济寡恩呢？只此一举，可见他识大体，顾大局。 当时太后老佛爷也在座，他老人家听不懂，是奴才解说了。 这是王爷不愿兴大狱杀人，顾全兄弟的面情，老佛爷好欢喜，当时何时念佛呢？” 雍正听张廷玉复述当年康熙和太后对自己的评价，坐直了身子，肃然静听，一叹说道：“ 按不同，朕当时是半差人，有这个权，额齐那是当事人，他是为保全党羽毁灭罪证。” 事不同而情同理同，不同之处在于朝收上来，朝廷反而更为难。额齐那焚毁由他一人负责而已。那就叫他烧吧。雍正魁情夺理，两个心腹大臣实是谋国之言，不由深长叹息。事到其间，他才真正领会，当皇上并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任意胡为。他神色黯然，如不行大狱，也确是这样的好啊。政府断没有焚烧证据的理。明天、后天吧，叫老三、老十六、红十分头去查抄阿齐纳塞斯黑和十四贝勒府，量内时书信文件也烧得差不多了。这就是说，连庄亲王也解放了。雍正见张廷玉、方苞诧异地看着自己，解嘲的一笑。阿齐纳的亲信死党都不料理了，还说什么老十六啊，他只是耳朵背不甚精明而已。天已经黑透了，你们贵安回清范寺去吧。允祥的病要有动静随时进来奏朕知道。哎，扎！天已经完全黑下来，偌大的淡宁居只留下三四个太监伺候，都垂视在正殿的西北角听招。暖阁这边只留下了乔隐帝，隔窗向外看，料峭的春风吹得园中万树婆娑，影影绰绰，模糊混沌成一片，殿内寂静的去无人声，只有殿脚自鸣钟摆无休止地摆动着，发出单调枯燥的咔咔声。乔隐帝原来打定了主意，趁张廷玉和方苞退出的时候离开这里的，自己也不知什么缘故，他犹豫了一下没走。见雍正半仰在榻上注视着天棚，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，又似乎在侧耳倾听外边微笑的风声，一点也没留意自己的存在。他才小心地透了一口气。隐帝呀、乔隐帝从中正中惊醒过来，向雍正一躬， 主子有什么旨意？ 你在想什么呢？雍正的目光在灯下闪烁着慈和的光，已经是坐直了身子，看着有点手足无措的隐帝问道。隐帝见皇帝眼神中毫无邪蔽，略觉放心，低着头想了半晌，低声地说道： 奴婢心里害怕。 怕？怕什么？怕朕杀掉允提？ 也为这个，不全是为这个。 隐帝两道清秀的眉蹙着，心情十分的矛盾。 奴婢自己也说不清，连这园子里的树，连这里的房子都怕，更怕皇上。我是小家子小门小户出身的，别说是亲兄弟，就是隔了五福的本家子，也没有像这样子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杀我砍的，这没个头吗？ 雍正无可奈何的一笑，呷了一口温水品味似的含着，好一阵才咽了下去。你还是见识不广啊，山西大同府严孝周一门兄弟三十四人，为争一块牛眼风水地，那 男男女女死了72口，一门一户几乎死绝了。那也是有争斗，也是见血的。你要明白，朕坐在这个皇位上，还有什么别的期盼呢？只有别人眼红来争的，朕也只是个自保而已。午夜里扪心自问，一块坟地尚且兄弟斩头沥血的争夺，何况这张九重龙椅呢？ 别杀人，太惨了。 尹帝仿佛不胜其寒的打了个寒颤，雍正双手抱膝，望着悠悠的灯火，不知过了多久才问道：尹帝啊，你到这里伺候多久了？ 421天了。 度日如年是吗？ 我不知道。 朕喜爱喝酒贪杯是吗？ 不，皇上不大喝酒。 那么朕贪色很荒淫吗？尹帝急速地瞟了雍正一眼，但雍正并没有看他，仿佛漫不经心的望着一跳一跃的灯光。其实这一条是尹帝感触最多的，雍正10天里头有8-9天都在淡宁居见人批本章，几十名宫娥在这店里进进出出，极少假以辞色的。后宫的妃嫔除了那拉氏、钮钴禄氏、耿氏和已病故的年氏之外，还有齐氏、李氏和几个承御宫人，连圣祖的一半也不到，偶尔翻牌子照姓而已。天不明就又送回员工了，照常起来办事。就是尹帝也从来语不涉邪侠，似乎只要尹帝能常在眼前就满足了。允提纵对他有1000倍的好，但他说不出雍正好色这两个字。嗫嚅了良久，尹帝方说： 皇上不贪色。 这是公道话。雍正收回了目光，急了鞋下来，随意踱着步子，似乎不胜的感慨：其实啊，食色性也是圣人的话，好色也是人之常情啊。但朕实在是不好色，自古帝王在这上头栽跟头的史不胜书啊。朕就敢说，朕是世间最不好色的皇帝。他踱到了尹帝面前，用手抚了抚他的秀发，蔚然地叹道：哎，你也许心里想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弄了你来这里？这里头的缘故朕不能说，也不愿说。朕只想告诉你，和一个人长得太像了，朕是说不出的疼怜你，比你的14爷还要疼怜你。只要你说出来，朕做得到的什么都给你。他又移开了步子，尹帝方才见他近前，慌得心头突突乱跳，此时才定住了心神。他望着雍正伟岸的背影，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惜之情，炸着胆子说： 皇上，既这样说，奴婢斗胆有事求你。 哦，什么事啊？ 请万岁放14爷一马，别。 这是国事，你不能干政。 我知道。 尹帝受不了雍正目光的逼视，低下头来喃喃地说： 您不答应，就算我没说，可您要放石四爷一条生路，不要和八阿哥一处处置，别杀，奴婢就死心塌地在这里，就这样服侍您到老。 说着，隐帝是泪下如雨。雍正已经暗淡的目光又悠然的一闪，不要哭，不要哭嘛。允提这次罪名非同小可呀，是在堂堂朝会上，众目睽睽之下犯的。如果问他的心，朕和允祥当年几次遭人谋杀，穷究起来，恐怕他难逃公道。但那是暗的，这次是明的。朕，他咽了一口唾沫，又苦又涩。瞧着你份上，朕可以再放他一马。 哦， 隐帝又像惊诧，又似乎惊叹的轻呼了一声，一下子抬起头来。 真的？ 雍正心头一阵难受，强忍着悲泪点点头。毕竟和他牵心，朕若被他们篡位，谁肯为朕这样挂念？朕死了，又有谁为朕一掬清泪呀？你可以去见见允提，告诉他这些话，他要还是不甘心，朕还可召集百官当众和他较量。隐帝惊讶的眼中满是泪水，盯着雍正，连话也说不出了。他第一次觉得这个冷峻严肃的中年人身上有一种允提所没有的气质，第一次感到几十年兄弟细强纷争，他所敬重的十四爷允提也许有些不是对的。雍正淡然一笑，起身来除去了朝服，只穿了一件凝绸宝蓝长袍，却披上了小风毛天马大氅，踱到了满脸泪痕的隐帝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头。哎，朕精神好多了，你得高兴才是啊。朕要去一趟运松轩，三阿哥办事朕不能完全放心，告诉高无庸这屋里再弄暖和去，朕晚间还要披折子。说罢便出殿来，守在殿下的侍卫和太监们忙上来簇拥着他去了。允禄当众挨训斥被逐，抱定了躺倒挨锤的主意，等着雍正的严旨处分。他原想银夜求见雍正，造息逆臣，但思量来去，矫诏的事一旦落实，自己和红石就成了不共戴天之敌了，而且绝无转还余地，不是红石死就是自己亡啊。而红石毕竟是雍正的亲生儿子，就算挣得红石山穷水尽，也只是给自己种下更大的祸而已。两端皆祸，取其轻，只好认个耳朵背。但连等了两天，不但自己，连允祀等三人、永信等三位王爷消息也没有啊。只是听说六部三司官员纷纷写奏折弹劾连亲王犯上作乱，危害社稷，折子雪片样飞往军机处。邸报载朱氏以文华殿大学士入职为军机大臣，又说十七阿哥云里已经阅军完毕，刻日还京。接着又有明诏颁发，隶属前明氏卑劣无耻，道明欺世，赐贬严遣回乡，并命文武百官赠诗送行。允禄是闭门思过的废置王爷，吏不许各处走动， 只是坐在家里让儿子们出去打听转述而已。耐到第三天，允禄决定亲自去畅春园请罪。他对自己这位皇帝鸽子秉性十分清楚，你热炭般的赶去巴结，他瞧不上你低声下气的奴才相；你拉硬弓和他挺腰子，又会以你心存不敬另有别图，既近不得更远不得。因此上吃过早饭便命家人备轿，我去畅春园。几个丫头老婆子忙过来替他更衣换朝服，正乱着呢，外头门昏老仆人跑得气喘吁吁： 成亲王爷，三贝勒爷来了。 是传旨吗？允禄霍的站起身来，一把推开正在往身上套袍子的小丫头，哆嗦着手亲自系着纽子，开中门迎接。老门子忙说： 二位爷已经进来了，不让奴才通报，奴才跑进来请爷迎一迎。 他说着，允禄闪眼见云纸和红石一前一后已经进了二门了，忙撇开众人迎出堂外滴水檐下，一边快步下街，一边口中说道：三哥，十二，亏你们这时辰来看我，快请进。云芷一边上街，跨步便进了堂房，面难站定。 有旨意。 允禄怔了一下，一提袍脚当地跪了：罪臣允禄，恭领上谕。家下人顿时回避开来，站到外边屋下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脸色煞白。云芷点了一下头，徐徐地说道： 奉上谕，着云芷、红石、允禄、红昼四人前往查勘阿奇纳、塞斯黑、允提家产。允禄本系有罪之人，念黄口一脉，且观其平素心性，似无大恶。朕误人以一世之非遂掩其功，着复其原职办差。若敢故态复萌，沾寻阴寻，则朕不尔恕矣。钦此。 罪臣仰邀皇上高厚之恩，定当精白己志，以赎前言，焉敢覆蹈故辙，自甘行律。 允禄重重地磕下头去： 谢恩。 他起身来感激地看了一眼红石和云芷： 三哥， 十二， 坐， 先茶。 这一道旨意传来，阴郁紧张的庄亲王府顿时气氛松弛了下来。几个有头脸的大丫头早脚步清洁地进来伺候茶水点心。允禄一边亲自给允芷献茶，一边说： 哎呀，必是三哥和石儿在皇上跟前为我说情，我这里也谢过了。 说罢微微一躬为礼。云芷呷了一口茶，笑道： 你忒是个胆小了，你这点子事顶多芝麻大，就唬得二门不出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 FM 986再度。